刑十年。那这两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嫌疑人行为构成犯罪是有法可依，十年的量刑也是有法可据，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为这个大学生喊冤呢？有网友就说了，掏个鸟都能判个十年，贪官是不是要笑了？那今天节目还将关注地铁哺乳，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北京地铁上哺乳，被拍照发到了微博，并且被批为是裸露性器官。那么在微博上散发图片，而且图片里的婴儿和母亲都没有被打马赛克，这种行为是否涉嫌侵犯当事人的权利呢？这个事件折射了公共服务的哪些短板，暴露出谁的傲慢与偏见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有两起案件，一个是贪官案，一个是掏鸟案。那这两起事件，这个犯罪的严重后果，听上去似乎相去甚远，但是近乎相近的判决引发了关注和争议。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贪官案件。近日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一审宣判，涉嫌收受这个贿赂是161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又有检举立功表现，法院最终对他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2年。那这个掏鸟案是河南一名大学生小严在老家掏了16只鸟之后卖了，但这鸟不是普通的鸟，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那小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马上就有网友们发出了疑问，说高官贪污了1600万，被判了12年，俩大学生掏了16只鸟，被判了10年半，这是为什么呢？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解读这两起案件的背景。作为被认定受贿1600多万的前副省长，他收受的贿赂大部分不是钱，而是普洱和玉器，以至于他落马之后呢，人们还送了一个叫雅惠副省长，就是高雅的雅。那如果有人不服，说这普洱能值几个钱呢？那这位贪官收的可是价值100万元的天价普洱，他还出任了北京普洱茶研究院院长、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等等职务，还主编了《走进茶树王国》一书。那这位副省长的另外一面就是插手当地的铁矿开采权，以此为当地的企业提供帮助，谋取好处。检方指控说，2000年到2012年，沈培平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企业提供矿产开采经营方面的帮助，收受贿赂1615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沈培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归案后，沈培平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罪行，认罪悔罪，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沈培平主动向办案机关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鉴于他在接受审查之前有毁灭罪证的行为，并且受贿的赃款和赃物没有全部退回，那对他的重大立功表现依法不予减轻处罚。那这1600多万判了12年，有人质疑是否是轻了呢？尤其是和这起叫掏了鸟判了10年的案子来做比较。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掏鸟的案子。河南新乡的小严是郑州一所职业学院的在校大学生，那暑假期间他和朋友小王在老家掏了16只鸟，之后呢，小严通过网络发布买卖的信息，以800元7只的价格卖到了郑州，还有280元卖了2只，卖到了洛阳，另外一只卖到了辉县。然而这些鸟呢，却不是一般的鸟，是燕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法院判决小严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那小王犯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他涉案人员也都被判刑。那之后，小严和小王都提出了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且认定是情节特别严重。那最新的报道说，在12月3号，新乡中院发布通报说，已经启动申诉审查程序。 那河南省高院也已经介入了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寒冰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两起案件估计您也关注了。 对，我也看到了一下。 您乍看到这两起案件判决啊，相似这个判决，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刚听的时候啊，乍一听感觉，哎，这个掏几只鸟是不是判得重了？ 嗯， 啊，这个贪污1600多万啊，贪污1000多万元，是不是判得轻了？啊，猛一听可能会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能会得出其他的一些道理，并非可能是法院的一些判决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嗯， 我们要怎么样？要看出它的本质来。 嗯，那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官员受贿了1000多万，该当什么样的责任呢？ 对于受贿罪的量刑，我国刑法规定是参照贪污罪的规定进行处罚。 嗯， 啊，索贿的要从重处罚啊。所以2005年刑法修正案9规定啊，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有其他特别情节的，包括10万块钱以上都特别巨大。 嗯， 啊，可能在 10万特别巨大。10年。 对，可能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嗯，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嗯， 啊，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或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嗯， 并处没收财产。所以单纯从数额上来看，1000多万肯定是怎么样，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到死刑的这样一个角度。 嗯， 啊， 这位前副省长的判决呢，是否是轻了呢？为什么呢？ 要是从数额上来讲，我们可能认为哦，感觉是轻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够根据，尤其是刑法修正案9以后，我们不能够单纯从数额的角度。如果说从1000多万，哦，10万块钱就10年以上，那1000多万是不是应该是死刑了？我们可能会普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是不是轻了？我们认为中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判到12年，我们认为从数额上来讲，感觉是轻了， 嗯，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节的问题， 嗯嗯， 啊，有没有自首啊、立功啊、重大立功表现呀，啊，有没有从轻减轻的处罚情节，我们还要看综合来考虑。 嗯，我们看到这个根据法院判决啊，审裴平时认罪悔罪，对其从轻处罚，那主动向办案机关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那正是鉴于他在这个接受审查之前有毁灭罪证的行为，并且这个赃物赃款都没有完全退回，那对他的这个重大立功表现应予不予减轻处罚。那这里面有从轻处罚，又有不予减轻处罚，那到底是轻了还是没轻呢？ 从总体上感觉啊，我们这个可能有点绕，是吧？ 嗯， 其实是这个从轻和减轻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嗯， 总体上来讲啊，我们认为针对这起案件，我们感觉从数额上来讲确实是轻了一些。 嗯， 所以不予减轻处罚并不能说并不予以从轻处罚， 嗯， 减刑是在法定刑以下进行处罚，啊，从轻呢是在法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处罚。 嗯， 我们举一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判了怎么样，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那么从轻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时，量刑会怎么样？偏向于在3年以上10年以下较低的刑期。 就这个档里面的一个， 啊，对， 啊， 不一定是3年，但最低也不能怎么样低于3年。 嗯， 如果说具有从重处罚情节，同理最高也不得高于10年啊，在这个范围之内。 嗯， 那么减轻有可能是在怎么样3年以下，所以他 一个档了， 不带一个档。 嗯嗯， 所以说像审裴平有重大立功表现，包括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啊， 嗯， 这个提供重要的侦破线索。 嗯嗯， 但是包括他前面还有怎么样，这个赃物未完全退回， 嗯， 啊，还有毁灭罪证的表现， 嗯， 可能有一个相抵， 是不是扯平了？ 对，扯平了。哦，但是后面他具有从轻减刑情节。 嗯，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毁灭罪证， 嗯， 有重大立功怼销之后就不予从轻了。 嗯， 就是可以不予减轻，但是并没有不能从轻。 嗯， 啊，所以针对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他是从轻了，并没有减轻处罚。 嗯， 啊，总体而言还是怎么样，轻了。 嗯。那现在这个刑九实施以后，法院量刑似乎是不再为数量论了啊。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立法的一个。 也有评论说，那审裴平是不是应该感谢这个刑法修正案九？ 那么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认为可能是应该感谢，因为在2005年10月份的刑九实施以后啊，接受审判的这些那么多的官员过程当中， 嗯， 除了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其他官员几乎都在15年以下判处了这个刑罚。 嗯， 啊，你比如说有2005年像北京交管局副局长、首发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毕玉玺被法院认定为受贿1304万元，啊，最终判处怎么样？死刑缓期2年执行。 嗯， 啊，包括后来的国家体育总局跆拳道的这个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赵磊， 对， 啊，在醒酒施行以后，包括他一审的时候获刑是10年， 嗯， 赵磊不服提出上诉，2005年11月，北京高院最终判决赵磊有期徒刑3年， 嗯， 所以相比较以而言，我们的醒酒之后确实是低了一些， 嗯， 啊，所以这个在醒酒这个实施以前的司法的这个判例过程当中，法院裁量问题，官员的刑期一般将数额作为主要的一个量刑依据，你的数额越高，你可能判的刑期越重，所以醒酒以后啊，我们认为从唯数额论逐渐越来越强调数额加上其他的情节的一个综合的考量， 嗯， 比如他有没有自首，有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有没有积极退赃， 嗯， 等等行为来综合考虑，所以更能体现出法治的一种精神。 嗯嗯，就有法定酌从轻，有酌定从轻等等。 对对对，所以判决考量的因素多了，越来越客观了。 嗯 啊，应该是来说已经越来越公平了，嗯，不是唯数额论。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燕隼这个案件啊，那小严有两个这个情节，是一个是抓鸟叫猎捕， 对， 另外他还去卖了这个鸟，就是收购。 嗯，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涉及到伤害二级保护动物的这个相关的罪名和法律后果是什么？ 好，其实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包括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野生濒危动物，包括它的制品， 嗯， 一般情况下来说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嗯，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会在5年以上10年以下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我们可能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了， 哦， 所以他这个按照二级保护动物，按照这个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具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啊，这是最高法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这个动物罪当中，情节严重的包括像我们这个鸟类啊， 嗯， 燕隼， 嗯， 标准是6只情节严重，10只情节特别严重， 嗯， 所以它已经超过10只， 嗯， 是16只啊，所以说达到情节特别严重，起刑点应该在10年以上。 嗯 啊，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嗯，那有专家就说，掏鸟窝被判10年是否公平？这样一句话本身就是混淆视听，因为这个鸟， 对， 此鸟非彼鸟， 是 这样认为吗？ 可以这么认为啊，是这样的，因为掏鸟被判了10年，猛一听到底公平与不公平，嗯，是吧？其实这种说法呢，从这个概念来说是不恰当的， 嗯， 啊，也可以说是错误的， 嗯， 它有这个混淆视听的这个嫌疑。如果说你掏10只麻雀，那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从事实上来讲，同样是鸟窝，普通的鸟窝可能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一级或者二级啊，那不是同日而语的， 嗯， 啊，这是从事实，从法律上来讲，加强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物种的这种多样性，因为动物也是我们的朋友， 嗯， 是不是？所以至关到重要的一种价值，掏这样的鸟理应当受到重罚，因为我们国家法律有规定， 嗯， 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是按照法条、法律条文来进行去判决， 嗯， 啊。 那这个案件当中，小严律师辩解为他做辩解嘛，说的小严当时可能不知道这个鸟是二级保护动物。 我们不能够说我不知道，有的人。有的我们举个例子啊，相当于一些农村的没有上过学的， 嗯， 没有任何文化程度的这个农村妇女， 嗯， 她也不知道毒品犯那么一点就是被执行枪决， 嗯，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包括武汉执行的4名这个贩毒人员， 嗯嗯， 啊，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就来推测我就没有任何责任， 嗯， 我不知道我就没责任了，嗯，就不能这样去认可， 嗯， 啊，因为你毕竟什么呀，你有所了解，作为大学生你应当知道这样的鸟类，你也知道为什么你能卖那么高的价位啊， 嗯， 1000多块，它不像麻雀一样， 哦， 随便送给别人， 嗯， 所以不能说我不知道这个法律判得那么重， 嗯， 我来规避自己的责任，所以这样也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解。 对，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小严是知道这个动物是这个野生保护二级保护动物的， 嗯， 是这样认定的。 对对，是这样认定的。 嗯，那因为你在卖的时候卖了很高的价钱， 嗯， 等等这些情节能够证明 对 你 应当明知， 很贵， 对你应当明知， 这不是普通的麻雀，就是麻雀打个多少只都是犯触犯刑事的。 对，按照我们国家规定，麻雀30只以上啊，嗯，也是构成了。 嗯，就是就刑事责任的 话，是。 那么现在高院已经就是说介入这个案件，省高院这个介入是什么意思呢？ 介入包括他这个省高院的一个介入，还有一个这个中院的一个 要启动 自己的 申诉 这个程序 啊， 所以这个主要起到了一种监督作用，看看到底我们这个有没有判错， 嗯， 在事实认定过程当中， 在法律的适用上，程序是否违法，认定事实定性是否准确，它有这样一个纠错。包括我们法院之间有一个上级法院下级法院是一种监督关系，到底有没有错误。因为毕竟这个事件在通过传媒的这种传播 影响很大， 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起到一种监督作用啊。 那您觉得这个一个是审查了启动程序启动了，另外一个是河南省高院也介入了，会对这个案件结果您分析有什么变化吗？ 如果审查的结果认为申诉的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并且原判决裁定或者是确有错误的啊，那么应当怎么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否则上诉这个上诉的司法机关可能会以书面的形式这个驳回他的申诉，申诉驳回以后，一般情况下申诉人应当怎么样就息诉了啊。如果说确实有错误，我们可能怎么样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之后可能会改判，是不是更轻一些，如果说没有任何错误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判决还是应该维持的，它分两种情况。 那现在这个涛鸟案判了10年，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吗？您分析。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不能说成为里程碑或者不成为里程碑的问题，我们认为什么呀，保护野生动物，毕竟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说从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也引起我们普通人或者一般民众的一个注意义务，所以像这样的鸟类，尤其是像那种隼鸟类，它也是怎么样，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达到一定之数要受到处罚的，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应该尊重鸟，它是我们的朋友啊，不能说掏了几只鸟窝判10年就是认为重了，还是有的认为是就是一个里程碑，是我们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成为让唤醒更多人来保护我们的鸟类，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这样一个角度来去， 就是从这个法律的视角来看待野生动物的保护这个问题。 对，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稍后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地铁里喂奶事件，当事人不接受微博道歉。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Two， 详见官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现在插播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信息。根据最新预报分析，12月7号到9号，我市将再次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12月9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另外，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不久前，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哺乳，被拍照发到微博，并且被北京网视网站官微批为是裸露性器官，引发了争议。拍照博主在被网友声讨之后终于道歉，说我应该理解那位妈妈的行为，再次说声对不起。那最新消息说，这个喂奶的母亲杨女士的丈夫方先生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他们能当面对我和妻子进行道歉，而不仅仅是在微博上发一个道歉信。那之前方先生已经表示，他和律师取得联系，将以涉嫌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为由起诉新浪、拍照者和北京网视网站，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权。 11月27号下午，微博网友叫韩家小乖雪发布了一张红衣女子哺乳图片，并配文字说：“姑娘，你在地铁上这个样子真的好吗？这里是北京的地铁，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那随后，北京往事公益组织官微北京往事网站以公共场所注意举止不要裸露性器官为题复制图文信息，进行了二次发布，引发了争议。那众多网友向这个北京往事网站和这位韩家小乖雪提出了抗议，认为偷拍女子哺乳并且发微博的行为很不道德，并且对哺乳女子表示理解。那地铁哺乳当事人的这位母亲的丈夫方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妻子是河南信阳人，在北京做小生意6-7年了，住在大兴。事发那天下午呢，他和妻子带着3个月大的女儿去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之后坐地铁回家。当时正值下班高峰，地铁上人很多，但是依然是有好心人为妻子让了座。那这时候孩子就饿了，开始哭闹，妻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给孩子当众喂奶。如果不是形势所迫，谁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喂奶呢？那当时事发之后，这个微博用户韩家小乖雪已经更名为这个跟姐斗没资格，就这个事情也是和网友展开了骂战，并且扬言说就不删，删不删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那最后在网友声讨声中，他还是删除了原始微博并且致歉。那进行二次转发的北京往事网站官方微博也宣布暂停更新微博，并且宣布注销微博 ID， 那北京往事网站也暂停营运了。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汉兵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批评者就说是公共场所裸露性器官，那如果真的是裸露性器官的这个背后法律后果是什么呢？ 按照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的规定，你比如说猥亵他人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但是我们有这个什么情况下是在公共场所？你比如说在公共场所故意这个赤身裸体，情节恶劣的，毕竟它有一个严重的情节，叫情节恶劣。公共场所我们可以说在商场啊、影剧院呀、包括地铁里边也可以算啊，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啊、街道等场所，裸露身体不仅包括这个赤身全身，也包括比较常见的这个裸露下身啊，或者暴露自己的一些隐私部位，并且呢，或者女性的一些上身等等这样的行为。但是要注意，它有一个什么呀？必须是情节恶劣的行为。但本案过程当中，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来喂奶，我们把它说是 说裸露性器官， 对，这是太扯不上边了，对吧？所以有的人能看出到母爱，有的人却看出了性器官啊。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那这张照片上哈，婴儿和母亲都没有被打马赛克，这种行为是否侵犯当事人的权利呢？ 对，确实是侵犯了。按照我们侵权责任法的角度，包括从民法的角度来说啊，是侵犯了这个他人的人格权，人格权， 人格权， 你包括对人格权，因为我们的这个人身权包括这个人格权和身份权，其中人格权是一个大的一个权利，它其中包括像肖像权呀、隐私权呀，在内，对，名誉权在内的，所以说这个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具体来说应该包括他人的隐私权，包括肖像。 那现在当事人可以要求什么样的一些赔偿呢？ 侵犯权利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侵权责任法来规定啊，你比如说侵犯他的人身的或者财产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情致侵害呀，或者是这个赔礼道歉，精神受到损伤的话，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样一个司法解释，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包括赔礼道歉，你当面给我赔礼道歉，是吧？或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我的怎么样损失啊？你断开连接，这个停止侵害，因为现在大家都能看得到我这个行为，可以选择这几种情况：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或者赔偿精神损害等等。 那现在新浪网包括这个拍照的这个微博博主、北京往事网站三方都有责任吗？ 是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侵权责任法第36条，包括网络用户，因为我们可能牵扯到一个网络侵权的问题啊，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应当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包括我发现以后在网上有人这个侵犯我的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这个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包括这个发帖者本人，采取这个删除啊、屏蔽啊、断接连接等形式， 啊，如果说您没有，如果说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以后未及时采取这个必要的措施，导致这个损失扩大的，这个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的划分。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也折射出我们目前一些公共场所的公共服务设施有一些缺陷，如果说多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母亲哺乳的地方啊， 对， 哪怕地铁里面比如说暂时有个小帘子的地方啊，能够稍微遮挡一下，我想这位母亲可能也不会当众去哺乳，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一个文明的时代，我们要学会包容，不应该有意的去指责，你看看啊，你这个公开这个喂奶，我都看到这什么样，这个不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你能不能你背过来，是吧，给别人挡上一个屏障， 而不是发张图片，也不把马赛克就发上去， 不是说直接是这个直接发上去，你暴露了什么呀，在公共场所裸露性器官，不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认为文明不仅怎么样具有道德优越感，而是在于怎么样克己自律的同时，还有理性的包容乃至善意的一种帮扶，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关于折射出了我们公共服务的一种缺失，因为在国外也好，或者在一些其他地方，包括我们中国的台湾，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则和规定， 包括法律规定， 法律也有规定，对， 就是可以保证母乳的这个母亲哺乳的一个权利， 对，保证这样的一个权利， 好，以上访谈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寒冰律师。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非法拘禁案和一起灌装假酒案。李某是吉林人，在去年的时候呢，李某和北京的范先生做树苗生意，从吉林往北京发树苗，后来因为树苗质量问题呢，双方产生了一些纠纷，范某一直没有给钱。这事儿拖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李某越想越生气，于是就纠结了四五个人开着车来到了北京要账。他们到北京之后打电话给范某，假称说要看看树苗的情况，这个范某也没有起疑心，就如约而至。见了面之后，两人话不投机就动了手，李某等人就把范某强行的塞到了小轿车的后排座上，李某还找了根绳子把范某的手脚都捆了起来，自己亲自坐在后座上看着范某。第二天凌晨，车开到了吉林，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面，虽然这个李某也带着范某出去吃饭、足疗等等，但是一直都有人紧紧盯着范某。无奈之下，范某只得给北京亲戚打电话，让他们给李某汇了十几万元的树苗款，并且写下了部分款项的欠条。随后呢，李某就给范某了打车费，让范某离开了。而这个时候，距离范某从北京被带走已经过去了48个小时。范某回到北京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民警不久前将李某抓获归案。近日，李某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通州检察院批准逮捕。下面再来说说一起灌装假酒案。在2010年的时候，李某来到北京，他接了一个亲戚的活儿，就是灌装假洋酒。这个成本很低，方法也很简单，而且利润很大，李某心里觉得非常满意，而且还雇了一个老乡傅某一起干。在租赁的库房里面，他们两个人把这个原料酒灌装到空酒瓶当中，之后呢，再通过物流对外出售，非法获利了数十万元。不久前，两人的违法行为被通州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当场查获，并且扣押了现场的工具、原料以及灌装好的假酒。后来，质监局将案件移送到了通州公安分局。近日，经过通州检察院提起公诉，通州法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4年，罚金12万元；傅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